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1978年10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之际，在中国七个主要城市举办了首次日本电影周活动，放映了以《望乡》《追捕》为代表的三部日本影片。日本影片《望乡》又名《山打根八号》，是根据日本作家山崎朋子的同名小说改编，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日本一些贫苦人家的女儿为了替家里还债，被迫去南洋卖身的悲惨生活。他们为国家赚取了外汇，却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了无法愈合的创伤。这部影片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引进中国后，曾经引起了强烈的争议和关注。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在今天的译制经典单元中，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日本影片《望乡》的故事。电影中的阿奇婆在现实中确有其人，《望乡》的作者山崎朋子就是像影片中的龟子一样采访到了阿奇婆的原型后才写下了这本书。出于对阿奇婆现实原型者的尊重，影片拍摄的时候用的是作者山崎朋子名字当中的一个字。在《望乡》中扮演阿奇婆的是日本电影史上著名的表演艺术家田中绢代，他幼年时曾经拜琵琶名家为师，立志终身从艺。15岁时他正式从影，在之后的几年里，田中绢代平均每年拍摄10部影片，开创了日本影坛的田中绢代时代。当年影片在中国公映的时候，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影片被连续删节剪辑了5次，但即便如此，就算夜场、早场、加场，还是一票难求。说到被剪掉的戏，除了涉及到妓院的段落，还有2段不能不提。一是阿奇在妓院被出卖，赤裸着身体在大雨当中跑到院子里大哭，表现的是令人动容的绝望。再就是阿奇好不容易回到家乡，在洗澡的时候听到靠他卖身钱盖起房子的哥哥和嫂子盘算他会不会把房子要走，家人如此冷漠，悲痛难抑的他我也怕被人听到，只好把头埋在水里默默哭泣。其实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倒是没有什么必要将这些剪去，因为他们恰如其分地展现了少女阿奇的内心世界，对于观众理解影片的内涵有着相当重要的启示作用，其中对人性的拷问会得到更大的震撼。 当然说到望乡，自然不能不提他的配音阵容，李子的三谷龟子，上华的太郎灶，赵慎之的阿奇婆，刘广宁的青年阿奇，苏秀的阿菊妈，程小桦的阿文，翁振新的哥哥，童自荣的竹内秀夫，杨成纯的山本，毕克的一三郎等等。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望乡》。 改革开放40载，益智经典嗨跨年。2018年12月17日到2019年2月1日，今晚我们说电影特别推出35期，共30部原声原配外国经典益智影片。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 我缺刷子，我要买新刷子。 我给你买一大盒，一大盒扁刷子。 您说我没心肝， 您肝胆俱全， 说我干巴巴的， 不，你湿乎乎的。 尽享听觉盛宴，重温美好回忆。今晚我们说电影，益智经典，嗨跨年。 历史研究者龟子，为了研究在过去日本妇女到海外卖身的历史，几乎跑遍了日本的天草地区，但由于当地人都回避这件事，龟子一无所获。就在他失望的要离开时，在一家小饭馆里遇到从小就被卖到海外当妓女的阿七婆。阿七婆年过七旬，独自一人住在一所茅草房里，只有几只流浪猫与她作伴。屋内的陈设简陋破烂，他的儿子儿媳都不来看他。龟子和阿七婆攀谈起来，并逐渐获得了阿七婆的信任。一个月以后，龟子又来到了阿七婆的家。 我很想您，所以又来了。夜里走路多难忍呢、啊、来来，上来上来，快上来，还没吃饭吧？ 不吃了，来的真吃过了。 您比上次好像是胖了点儿、哦、 是吗？ 还是胖点好、哦、想问您一下。 什么？ 这一次用不着那么急着回去了吧？ 我这次来想在这里多打搅您几天，行吗？ 行啊行啊。 阿七婆很高兴，孤独的她很愿意有个人作伴。就这样，龟子白天帮阿七婆干活，晚上一起聊天。在一个风雨之夜，阿七婆终于向龟子敞开了自己的心扉，诉说起了自己的往事。原来阿七出生在天草一个贫民家里，为了赚钱赎回土地，盖一座大房子，给哥哥娶一个好媳妇儿，阿奇跟人贩子太灶郎去了南洋。没过多久，妓院的老板要阿奇卖身接客，可是阿奇坚决不从。 坐到那儿，给你梳个头。 老板娘，我不要你给我梳头。 没那么容易，卖就得像卖的样子，得漂亮点。 卖的，来的时候怎么说的？ 今儿晚上起像阿文八重那样接客。 我不干，我不干。 太郎灶冲了过去，狠命地抽打阿奇耳光。 我就是不干。 在毒打和威胁下，14岁的阿奇脸上浓妆艳抹，在一间简陋破烂的房间里被迫开始了卖身的生涯。为了早日挣钱回家，他不得不默默地忍受着。就这样，阿奇在南洋度过了5年辛酸的日子。这一天，他认识了一个叫竹内秀夫的日本青年，他们一起进了房间。 你老看着我干嘛呀？ 你过年冲过年糕吧，那种打扮好。 这么说你早认识我，今天才来玩？ 不止今天，我来过3次，可认不出你了。要不是那颗痣，差点认错人。 你瞧我的脸蛋儿。

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妓院开始衰落，最后妓院几经转手到了一个妓女出身的老板娘阿菊妈的手里。不久阿菊妈得了重病，善良的阿菊妈临死前把自己一生卖身的积蓄分给了姐妹们。她告诉姐妹们不要回日本，而且为姐妹们在当地都修好了墓碑。阿奇没有听阿菊妈的话，她太想念家乡和亲人了。但是当她满怀渴望地重归故里时，却没有人来接她，于是她只得回到了哥嫂家，见到了对自己十分冷漠的哥哥和嫂子。阿奇的哥嫂勉强接待了她，但是无意间阿奇听见人们私下里议论，原来哥嫂嫌弃阿奇，又担心他会索回这所由他出钱盖的房子。阿奇不禁绝望至极。后来阿奇去了中国东北，在那里他和一个皮匠成了亲，婚后生下了一子，取名永志。阿奇的丈夫不幸病逝，他带着儿子回到了日本。儿子长大后嫌弃母亲的名气不好，也不和母亲在一起生活。龟子知道了阿奇婆的身世，他帮助阿奇婆布置了房屋。阿奇婆像是一个孩子似的非常快乐。晚上阿奇婆请他喝茶。 来喝茶吧，吃一点吧。阿奇婆婆，什么事？我在这儿实在打扰您太久了，我明天要回东京去了。嗯，你说什么？我想明天就回东京去。为了我您受连累了，真是对不起，可别再说这些了。再说我心里还惦记着留在东京的昌子，可是又舍不得离开您。明白了，你回去吧，还是早一点回去好。你留在东京的女儿昌子，我能想得出她该是多么的想念你呀。我也想过你早晚得回东京去，可你在我这儿住了这么些日子，我老觉得该感谢你。我这半个多月来真把你当成我儿媳妇了。你待我好，我永远也忘不了。 阿奇婆的话语让龟子异常感动，眼泪夺眶而出。 原谅我不了解您的心情，至今一句也没有说过。我是像村里人说的那样是东京人，不但有孩子，而且有丈夫。我正在研究日本妇女的生活和历史，特别是研究像妈妈这样受苦受难的妇女。我想什么时候把它写成书，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可是我一直瞒着你，利用您的好意。我变了，妈妈。请原谅我。 好了好了，快别哭了，孩子。啊啊，起先 我以为你是跟家里怄气出来的，后来你老是打听外国的事，我心里就有数了。说要写书，你要写你就放心写吧，只要写的是真实，那你就什么也别顾虑，别顾虑，别顾虑，别顾虑。 为了表示感谢，龟子要送阿七婆一些钱补贴家用，但被阿七婆拒绝了，他只是要了龟子使用过的毛巾留作纪念。在影片的结尾，龟子来到了山打根的森林中，在杂草丛中矗立着许许多多当年南洋姐的墓碑，背对着他们的祖国日本。 大师风范，成就永恒记忆。 活着还是不活， 真情表达，书写声音传奇。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 时代华彩，难忘音容笑貌。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 意志经典。 当兵的你不等我了。 日本影片《望乡》是一部主题严肃的影片，影片通过龟子对当年被卖身海外的南洋姐苦难史的调查，展现了阿奇婆的悲惨一生。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意志经典单元中，我们来分享的是日本影片《望乡》。凡是看过或听过影片《望乡》的人，永远不会忘记片中那位令人同情可怜的阿奇婆的形象，苍老、孤苦、封闭、自卑而又坚韧，富于爱心，一生之中历尽艰辛苦难。那为阿奇婆配音的则是上一场著名的配音演员赵慎之，他配的受苦受难的阿奇婆与贵妇人相比，声音显然是不一样的，日积月累最后变得声音沙哑。为阿奇婆配音必须要找到内心依据，赵慎之是从阿奇婆对猫狗倾注了自己全部的感情之中得到了启示，在颤颤巍巍柔柔弱弱的声音中透出了一种看破世态炎凉而又充满宽容与爱心的真挚情感。那么谈起这部影片，赵慎之是深有感触，我们来分享一段赵慎之生前的采访，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我真的动情，他会感动我的。我看着他的那个表演，他的那种真情实感，原来的演他也有打动我。他很热爱生活，生活对他那么不公平，但是他非常热爱生活。对一个小猫，他自己吃的少，对一个小猫也那么热爱，对一个小青蛙，那青蛙一叫他都会咔咔的笑啊，说明他对生活的热爱。 哦，哎呀，小青蛙竟吓唬我老太婆。 应该说是田中倦怠感动了我，他帮助我完成爱情。 刚才我们分享的是配音演员赵慎之生前的采访，只要看过或者是听过《望乡》这部影片的朋友都不会忘记饰演龟子的丽媛小卷。是啊，即使各位没有看过《望乡》，但是各位一定记得丽媛小卷的另外一部影片《生死恋》。当年的少女是多少人因为她而去学习打网球，多少人因为她而立志要当一名记者，更有多少人因为她而坚定了对于爱情的信念。当年的少男，多少人在一夜之间明确了梦中情人的样子，那就是丽媛小卷这样的温柔典雅、美丽活泼、纯洁可爱。丽媛小卷在我们的印象中绝对是电影的主角，但是在日本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回答。田中倦怠，也就是阿奇婆，她才是真正的主角。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结尾时的原声音乐。我是英超，

伤。